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嗱，咁呢一次咧，系好明显系补偿翻俾啲网友嘅吓，因为我哋即系吓上日即系甩咗底啦，好似梁仲恒咁样样，但我哋唔系荡失路吓，我哋唔系冇 WiFi 啊，即系真系打风球，系阿土伯个肚里边打风球啫吓。咁啊，嗱，呢一次就讲下呢个美国大选啦，其实剩翻冇几多日嘅啫， 两个礼拜到啦， 两个礼拜多少少嗱，咁而家叫三个辩论都完咗啦。咁而家咧，希拉里咧嘅做法就係、是、似乎就係 play safe 啦，就完全係蔑視啊 Donald Trump， 即係因為而家 Donald Trump 成點樣撩佢都好，佢盡量唔 Q 回應佢嘅，又或者信心十足啊，就唔 Q 理佢點樣鳩噏嘅。咁然之後咧，啊 Donald Trump 嗰邊係慘火燒喉嚨。最新嗰樣嘢咧，就係、是、話原來咧。吓、啊，即系喂，有第十一名嘅女子喺度控诉佢啊！吓，原来呢一个咧就系、是、我唔知十几年前咧就系、是、做 A V 女优啊，即系佢喺度搭喺度兜搭个 A V 女优 $10,000 系啦，咁、啊、你砌唔砌咁样样？A V 女优都唔骚佢啊，大佬！喂，几样衰啊！真系，即系话你性骚扰。喂，但系其实 Donald Trump 嗰阵时嘅条件其实系唔差噶、啊，点解？吓、啊、拍咸片嗰条女都唔理佢咧，都唔骚佢，其实好鱼皮喎，真系。咁所以佢就讲 唔掂数， 可能讲唔掂数啦。所以佢就喂大佬，喂你唔系即系有，因为有钱佬系咁样计数噶嘛。即系无论吓、啊、我几有钱都好，我系睇你身价值几多，我就俾几多。但系喺个 A V 女优嚟睇嘅话，你咁有钱吓、啊，你俾翻市价，喂咁条戏我就好唔顺啊嘛。喂，我同人讲我同 Donald Trump 上床。喂，原来同一个吓，一个通渠佬上床系差唔多一样价钱嘅，大佬。喂，咁唔 make sense 系嘛？系咪先？咁但系在于一个有钱佬嚟讲，对价钱系好着紧噶嘛？系咪先？ 我成日都讲个道理，就系、是、有钱佬会点解变成有钱佬咧？其实佢就系每一条数都计到账， 系， 因为呢啲系 accumulate 落去嘅。 系， 即系如果你不嬲都系富老开大使开人咧，呢一世都系唔会有钱嘅。 系啊， 大佬，即系起码做唔到富豪啦，吓、啊，即系你就系好似嗰阵时候当年龚如心咁，啊，食完啲嘢食剩嘅都打包翻去俾伙计， 一个月饼、啊，然之后分四块咁样派俾员工， 系、哎，咁先至可以做到富豪啊！俾你听咧， 系真系惨啊！咁嗱，而家就似乎所以变咗第三个 debate 咧，即系嗰个主持都问啊 Donald Trump 啊。喂，如果你输咗，你认唔认输噶？已经唔问佢，你有冇信心赢？已经唔问啦。 佢但系继续顾咗个源头。 但系佢好似话咧，佢输咗咧，佢就唔认输，赢咗先认输啊嘛。 阿屌， 个后尾嘅补充系佢嗰班智囊嘅总干事同佢讲嘅，因为我哋好有信心赢，但系佢兜咗几次啊。即系你系俾位啊，希拉里入咁啊。即系如果你又真系从一个所谓阴谋论嘅角度，屌大佬，你出嚟系咪做咗呢个希拉里噶？好似想俾佢赢咁，跟住佢讲紧希拉里，佢问佢两次嘛，主持，咁你答唔答我呢个问题噶？咁跟住咧，佢再兜佢，佢话我完咗呢单嘢，即系选完之后我先答你啊嘛。跟住希拉里嘅讲法，哇！你破坏紧我哋美国二百几年嚟呢一个嘅民主嘅传统同埋嘅制度，喂，点可以一个民主选举里边，你唔可以接受呢个民主选举嘅结果？咁你咪真系输打赢要，大哥。喂，呢啲咁简单嘅问题，你一答唔出，我都唔知佢搞乜。唯一个解释就是根本你就唔想赢。 佢系帮希拉里，唔系，但系以前系 friend 嚟嘅，以前系，其实 以前系啊，克林顿啲 friend 嚟噶嘛。如果唔系，点解话佢啊克林顿打高尔夫球嗰阵时候讲嗰啲嘢仲贱格过佢啊？佢喺度讲嘛，老实讲嗰啲嘢冇录音啫。你咁你又唔敢录个总统音系咪？但系我睇翻今日由十月开始各个调查机构嘅民调 ，Donald Trump 咧，我睇系赢咗两个铺嘅，两个铺。 嗯， 两个都是 online 嘅，或者是所谓嘅即系音频嗰啲禁制嘅。 哦，即系咁嗰啲佢一定赢啦。 即系雷动声 两个咋？ 即系 两个咋？嗰度佢十几个噶，我睇佢嗰度最近 ABC 嘅调查系赢12%。 哦，即系赢啲雷动声立啊！ 喂，有鬼用咩？咪所以你今次你话喂一定中啦啩？唔系希拉里，又老实讲系好差噶。即系 政客 太过政客， 成日讲大话， 讲啲好漂亮嘅说话嚟掩饰。咁但系政客都有文有路啊。我爆嗰啲咩用私人 email 嗰啲嘢，咁我唔好意思，我以后唔会咁做，咁咪算鬼数咯，大哥，你唔好似希拉，唔系你唔好似 Donald Trump 喺度死撑噶嘛，边有得撑噶？同埋佢讲一啲嘢，老实讲，即系我哋啲左教一听就已经系好大问题啦。你讲啲移民，你讲种族，你真系唯有系捉到啲咩咧？南岭。嗰個係南部嘅農民， 係南部農民，主要南部農民， 或者係一啲中等教育嘅人，即係唔係高等教育，即係未讀大學嗰啲男性嘅選民， 尤其係白人，即係覺得係受到呢啲叫做拉丁美洲移民嘅威脅，即係呢個，所以變咗就係話佢對呢、這個墨西哥人就好抗拒嘅。 佢所以啊，三十幾四十個 percent 咧，喺好多都係穩企嘅，四十幾嘅， 係嗰、那個係社會結構問題嚟嘅，呢個 是支持者嚟， 呢個係全球化嘅問題。 而嗰班人咧，其實未必上網嘅， 因為啲人已經覺得冇呢個 American Dream。 唔係，我覺得 nothing。 因為點解咧？你喺全球化之下嘅情況咧，其實競爭係更加激烈。 咁一定係啦。 喂，老實講，我都做可以做得到佢哋啲生意噶啦。系咪佢当生意咁做嘅啫嘛？有需求就有供求噶啦。喂，点解一定系冇美国人 provide 俾你啫？呢啲嘢冇民族主义噶，银纸冇民族主义嘅盖印落去噶噃。所以你话佢嗰四十几个 percent 嘅喺呢个成个全球化嘅浪潮里边，难听啲讲就系叫失败者咯，嘅 losers 咯。所以佢咪咁反呢一个嘅建制咯。反緊個建制嘅意思就係話，包括佢認為而家呢啲所謂嘅競爭唔係真正嘅競爭嚟，係嘛？佢係搶緊我飯碗嘅。呢啲係好容易捉到嘅。你諗下，佢講嗰啲嘢，一係就男權主義，一係就係即係種族，甚至乎係階級嘅歧視嘅嘢。喂，佢依然有一定嘅 fans 同支持者喎，同喺美國呢個社會，全世界第一大強國嘅地方，你真唔係講得少，攞三四十個 percent。虽然你话而家希拉咧，可能系计紧就系究竟系咪 landslide？ 喂，老实讲，对住呢个咁嘅对手，稍微正常啲嘅候选人，都应该系 landslide 赢佢啦，嘛，大佬？点会一路个 margin 拉到咁紧噶？就是、因为美国人其实都已经系好讨厌呢一类人啦，所以先制造嗰个土壤俾 Donald Trump 上到位啫嘛。以前根本不可思议啦。 呢个就对于希拉嚟讲，应该系一个 alarm 嚟噶啦。其实我觉得佢 系成个建制嘅一个 alarm。 系啦，佢唔好即系嗱，因为其实问题就系而家希拉里咧就好似沾沾自喜咁样，但系我觉得佢系要即系要自我警惕嘅。其实系 喂呢一类型嘅政客，已经系俾人觉得我冇得拣嘅时候， 系啊， 所以我焗住拣你。喂，攞一个咁嘅样板，系难听啲讲就系、是、根本你冇可能考虑呢条友嘅，你嗰条友系癫嘅。你都去拣，你都为咗因为唔拣佢，所以你先拣佢嘅时候，基本上你系次选择。如果共和党出个正正经经嘅希拉里，我估瓜咗嘅。一来 Sanders 嗰啲系嘛？ 唔系 Sanders， 嗰个民主党嘅，即系话嗰个咩Cruz 系嘛？嗰个 Ted Cruz 啊，嗰啲咁样。喂，你死咗噶啦！一来你执政咗八年，虽然你话民望系 O K 嘅，最近奥巴马个调查好似话有55%支持度。 阿土伯坦白讲咧，即系如果你就算唔系 Ted Cruz 咧，即系我觉得阿 Bush 咧，即系呢个咩 Bush 啊，即系阿布什细佬啊，小布什嘅细佬，对呢个希拉里都未必输。其实讲真的，即系都系一个政客对政客啫嘛。但系起码佢攞得翻，佢稳得住，佢 consolidate 到。共和党嘅支持啊嘛， 确实希拉里系有好多嘢俾人捉住， 系啊， 交叉歪理啊嘛。喂，你自己做咗国务卿咁耐，你自己又做过 senator， 你老公又做过总统，乜嘅衰嘢过咗几十年都系赖落你身上边啦。喂，虽然大家都知道个社会运作唔系咁嘅，个社会运作唔系话你做咗即系美国总统，你系话晒事啊，大佬，我点样管得到？即系芝加哥嗰啲犯罪问题啊， 唔系 管唔到啦，大哥，你有州政府噶嘛？ 但民主党近排系强势嘅，即系你见到第一佢嗰个经济其实慢慢系 复苏紧啦。 第二就系其实嗱，佢而家咧吓伊拉克嗰边吓，即系呢个摩苏尔又可以即系攞翻嚟啦，咁样样。咁变咗就系其实系外交上唔系，即系外交就可能争少少啦。而家呢个菲律宾嗰边就同佢分手啦，系咪？咁但系起码就系呢啲最关键嘅 啊，跟住經濟民生啊，同埋即係起碼喺呢個中東上面都會，即係而家都成功咁樣去收復到失地啊嘛。咁所以變咗你無論係佢自己都好，嗱佢就唔係話特別係非常之勁嘅聲勢啦，但起碼就叫做 edge 到呢、這個Trump 先啦。咁但起碼民主黨，其實而家個勢係好噶嘛，其實 同埋一樣嘢，即係例如攞呢個 Virginia 呢個州為例咧，我聽講嚇就 維珍尼亞州 共和黨嘅黨組織同埋系統咧，係冇積極同呢一個嘅 Donald Trump 拉票。 嗯， 因為你去到呢啲咁嘅選舉，美國唔同香港啊，我哋要 declare 自己係 Democrat 定係 Republican 噶嘛。 嗯， 咁而民主黨嘅黨組織咧，依然係 work 嘅。即係幫希拉里嗰度係 work 嘅，所以咧到時到後嗰日咧，由朝頭早可能就係咁催你去投票。 嗯 嗯， 嗱嗰度只係可以唔可以喺街好似我哋咁拉啦，因為太大呢個地方，大佬唯有就係打電話，即係催你投票。而我據我所知咧，共和黨嘅系統咧係已經係散散地嘅。 嗯， 就因為第一你太多位俾人入， 支持佢唔住啦都。 你共和黨有啲頂你唔順啊，大佬，你差唔多係火燒埋連環船啊！ 唔係因為 你美國嘅傳統， 佢都要保住自己中期選舉嘅。 你美國總統同埋呢一個嘅國會選舉，佢係卡拉咁去玩噶嘛，係咪？就如果冇記錯 ，Congress 應該四年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Senator 應該六年就換一半。 嗱呢、這個情況咧就似唔似？ 過往嘅歷史裏邊，從來都係邊個做總統？即係嚟話民主黨做總統嘅話，國會嘅多數一定係共和黨，或者係 vice versa。 唔係呢個就 喂，今次你會唔會做到個形勢就係、是、喂完全呢個 check and balance 都冇埋啊？喂，佢唔單止係三權分立嘅 check and balance 啊，佢連係嗰啲選民自己都有意識地啊，我今次投美國總統係投共和黨嘅，咁我投翻國會議員或者係參議員或者係呢、這個眾議員。系投翻呢個民主黨啦，大佬，我哋相信呢個制衡啊嘛，我哋唔相信人嘛，我哋相信個制度啊嘛，係咪？因為人嘅私心，所以形成咗一個更加好嘅制度啊嘛。 唔係，但係我想問你啊，土伯咧，你即係你兩個禮拜幾前之前都去咗美國啦，你都同啲即係華盛頓精英傾過下偈啦。 唔係，但係嗰班友全部都，佢全部都係民主黨。 哦 ，OK， 佢驚唔係即係佢覺唔覺得即係佢哋係一個威脅？啊 ，Donald Trump 係個威脅先。 佢。一個分析好簡單啫嘛，你唔想見到 Donald Trump 咁樣衰嘅人，我哋焗住一定要投呢個。 唔係佢覺唔覺得？ 佢覺得希拉里係唔好嘅噃。 O K， 佢覺得佢係有問題嘅。佢係大話精嚟嘅，佢係冇政治誠信嘅，同埋佢係確實係同呢一個嘅美國嘅三大鐵三角嘅lobbyist 商界。同埋呢個政府嘅官僚係勾結嘅喎， 又同呢、這個 千絲萬縷嘅關係嘅，你想 change 就一定唔係呢一個嘅希拉里啦嘛。 又同 J.P. Morgan 嗰、那個嚇、啊、關係好好啦。嗱其實講真， 即係同啲財閥關係好好嘅。 即係之前咧，即係 Wikileaks 咧，即係呢個 Assange 咧，即係其實又係揭翻佢嗰啲嘢，即係譬如好似上次佢上 J.P. Morgan 講嗰啲嘢，喂，其實冇乜料爆嘅、啊、大佬啊！嗰啲嘢其實係好流嘅，真係都要爆。 你而家個政治世代咧，唔好話香港啦、你美國嘅政壇都係咁啦。你 Sanders 係大左膠嚟噶嘛？ 係 比我更左啲咪隨時 嘅，即係你都唔係好左啫嘛。你真心右嘅，根本就 你諗下一個兩個極端嘅、以前喺呢啲咁樣嘅多數制選舉裏面，一定係將嗰啲政見係吹同噶嘛。 係。 因为点解你一定唔可以攞十零个 percent 就攞个位翻嚟噶嘛？你一定系向中间靠拢噶嘛？咁、你嘅社会嗰个所谓团结性咪强啲咯？大家要追求呢个共识咯。因为你个政党嘅机器又好，你嘅政治人物都好，你唔可以玩极端嗰啲人噶。即系正如你Sanders， 佢当年选过好多次噶，因为佢由反越战嗰阵时候做嬉皮士开始喺度玩噶嘛，吓、喂，你佢系选咗好多好多届嘅，先至真系当选，即系唔知众议员啦、国会议员啦、成成嘅啫嘛，后屘先加入民主党嘅啫嘛，开头都唔系嘅，由即系地方开始选起嗰啲人。喂，你谂下今次嘅政坛冒出两个极右同埋极左嘅人，去左右一个原本喺个选举制度里边系希望能够有一个即系主流。嘅聲音嘅一個嘅選舉咧，其實根本係不攻自破，打破咗呢個邏輯噶啦。呢啲人以前係唔會有機會冒個頭出嚟都唔可能噶嘛。我俾你叻到盡啦，攞20%啦，好威啦，係嘛？喂，你嚟當選嘅門檻 仲有31%，大哥。 嗯， 你点赢啊？所以你一定系吹同噶，啲政策唔会咁样玩极端法噶。喂，你好似当中心咁讲啊？喂，佢嗰啲全部都系极端嘢嚟喎，大佬，吓死你噶！讲完之后，大佬，佢差啲未讲就系话俾我性骚扰嗰啲咁啲几 happy 嘅料咁噶。而家佢仲话走去告佢，哇！我呢真系吓到真系。 系啊，佢告佢啊。 啊！你唔好俾我赢啊！你俾我赢，我告你咁。 唔系唔系，佢赢唔赢都告佢啊！屌。 咁佢恃住自己有钱喺度玩翻人转头咁系咪啊？喂，跟住佢话如果我当选总统，我会叫司法部长去调查呢个希拉里嘛？喂，大佬啊，你点可以？ 即系好似你 当自己做皇帝啊？ 即系好似你条僆咁啊，大佬真系。 咪系佢条僆，即系当年金乃迪个细佬罗伯金乃迪都系佢条僆，即系做司法部长，所以好多当年好多人反对。咁但系问题，你个美国有个 system 噶嘛？你唔系话 三权分立啊嘛？真系 你唔系话告嗰个人就告嗰个人噶嘛？你都有证据拎上法庭。 呢个真系三权分立啊嘛！ 你拎到去上法庭，个法官抌开你噶嘛？你够胆？你行政机关话要告嗰条友，原来系完全冇料到，因为你只背后政治理由，其实呢一下已经可以勾咗出法庭啦，系佢够胆咁讲噶咋？佢系我嚟取悦啲群众噶。哇！你连希拉里都咁喐，嘿，我好憎呢个女人咁样。 嗯， 咁攞票咯，屌真系吹胀嘅真系。 好，咁啊，今日时间差唔多 了，加时差唔多啦，系嘛，冇翻咗啦。 咁啊，好啦，咁啊，礼拜五再见噶啦，好密呢、這个礼拜我哋做得，大佬真系。 OK 好，拜拜， 拜拜， 拜拜。